来伤心只哭假装，满怀倦的脸，给一口烟，像明白在你心内亏欠了他，在等你，不要滞留，仍然热吻我一次，让那暖暖感受于嘴角逗留，陪我过一晚。困着的你，从来伤心只哭假装，作无奈的脸，心中懂得没名分，但要安分，不可过火，没分寸，不要祈求。祈求让我可将你用爱永远锁住，只盼偶然伴我一晚。从来伤心只哭假装，满怀倦的脸，吸一口烟，像明白在你心。在等你，不要逗留，仍然热吻我一次，让那暖暖感受于嘴角逗留，伴我过一晚。从来伤心只哭假装，作无奈的脸，吸一口烟，像明心内亏欠了他，在等你，不要逗留，仍然